海的彼岸，多么高兴啊！可不好了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耳听那咕噜咚咕噜咚咕噜的响，好似地裂山又崩。替他走时难当眼，天昏地暗雾蒙蒙，哗啦啦大雨不住的下，哗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的纷纷碎，一百个心念把命坑。可怜那哥当太子双呀眼，他在想千金万风浪，他怕 演唱。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十一号选手，来自怀柔的刘小丽，她的参赛曲目是花为媒的选段报花名，有请刘小丽。